他这闹钟能跟定时炸弹比吗？ 都是上弦到数响，一响大点一响小点呗。 行了啊，该上班了，快出门吧。 你别提出门，一提出门我就着急。 那着什么急啊？ 您瞧我们北京这院子啊，小四儿他们家白菜堆，小五他们家煤堆，都放你眼巴前。你想出院的话，先爬白菜山，再翻那煤山，然后从30辆自行车当中你得钻出去，你还不能给碰倒了，碰倒了后边蹭蹦窜出40多位跟你干。这么点小伙子啊，一叉腰他训你。 小子长眼睛了吗？找菜呢。 什么话你说这个？ 哎呀，等你呀、出门上了路也就不着急。 上路我跟汽车着急。 跟汽车着什么急？ 这汽车跟你自行车抢道，你就咽不下这口气。 那你不会躲着点走、 我躲他谁躲我呀？看他们那么快我就有气，着什么急呀、你们 大家不都在上班吗？ 你上班你多快啊，你一踩油门蹭出去了，我倒好几脚才一估计这个啊。 等你上了班到了单位就不着急了。 到单位我跟记考勤的着急。 跟人家着什么急啊？ 当迟到5分钟就给你画一道，也不打听打听路上多少个红绿灯，是个红灯你就得停，你打算过去带箍的都过来，除了那黑箍管不着，其余他都管得着你。 嗨，你这个人违反交通规则就要管你。 那着急不着急啊？ 等你开始工作就不用着急了吧？ 你们单位唱歌跳舞不着急？我们单位忙着了，急死你。 是吗？ 哎， 那到了中午歇歇晌你就不用着急？ 歇晌我吃饭去，到食堂跟大师傅着急。 这大师傅怎么着急？ 排队盛菜，他有亲有后啊。前面这个咔嚓一勺一大碗，到我这儿2勺够不住一盆底儿啊，也搭着我这盆大点。 什么盆啊？ 洗脸盆。 你用饭盆啊？ 我预备得起吗？公共食堂这东乱抄，你搁那个新盆转眼就没，他急死你啊。 吃完饭该踏实了吧？ 你倒想踏实，到了下午嘿，组织你开会，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这开会就是学习， 学习学点短的，你想要上级好老着。瞧我们组长讲起报告，哎呦那个长哦，什么国际的、国内的、党内的、党外的，这个月的、下月的、去年的、今年，好容易他讲完了，旁边那站起来了，同志们我再补充2句。你补充什么呀你呀、人家那说多全面。 哎呀，现在有的会是长了一点，等你下了班也就好了。 下班你得着急忙慌回家做饭去啊。 那就做去吧。 这双职工菜在哪儿呢？ 买菜呀、 别提买菜啊，到自由市场我跟这小商小贩还得着急。 跟他们着什么急啊？ 他跟你讨价还价 哦， 为了5分钱。你瞧这都说，嘿嘿，师傅师傅您就别当了，要省您从大伙省，省个10请带8请，要算您从大伙算，算个10万带8万，要算您别跟我算，我穷的都快要了饭，成天在那卖葱蒜，一身泥来一身汗，刮风下雨也得干，要不然就甭吃饭，少给5分我不来，您看合算不合算？我问你，你说他贫不贫？你说的、就冲他的贫劲，我这耗2钟头，我不给他这5分钱。 什么？你是真着急还是假着急了？为了5分钱，你跟人家对付什么呀？ 我不能助长他们的坏风气。 你呀、上国营商店去买。 到国营商店更着急啊？ 怎么呢？ 那慢慢腾腾的找钱，他一张张数，你抓一把给我不得了吗？你说、 废话，那商店的钱能随便抓给你吗？ 看他们骂我就着急。 我看你还是回家休息休息，看看电视。 别提看电视啊，一提看电视我就着急。 看电视着急？ 现在这个电视连续剧一放放80集，不一块放，一天一集的抻着你啊！打头一集开始搞对象，搞40多集还搞不上，有这功夫我自个儿搞行不行啊？这个， 嗨，你也太着急了你。哎呀，要不你看看新闻得了。 看新闻我也着急。 怎么呢？ 海湾这通打，你说咱们不好打仗，你说多着急呀、这玩意儿。 要不你看看球赛。 球赛这中国队干踢不进球，你不着急呀、你啊。 要不我建议啊，你还是去看看那个歌舞。 别提歌舞，我跟这唱歌的着不起这急。 怎么呢？ 现在这唱歌的一到台上一站，光拉长声不下来啊，跟拉火车别似的往这一站，嘻啦喳喳，我就不鼓掌，我憋死你了。 你损不损呢你啊？ 多让人着急啊你。 要不你干脆把电视关了得了。 关电视就没事干了，不更让人着急啊？ 那你不会帮着做做家务，照顾照顾孩子？ 别提照顾孩子 啊， 我们两口子跟我们孩子着了半辈子急了。 至于吗？ 是打怀我们的孩子开始， 10月怀胎，一朝分娩，那你着的什么急啊？ 人家别人的孩子10个月，我们家这孩子吧，嘿，怀了8个月才想出来，你说你着急不着急啊？ 哎，你们这孩子也是怕你着急啊。 那是要早产， 那赶紧吃保胎药。 一吃保胎药吃多了11个半月没动静了。 这回孩子不着急了。 我这急大了，你紧着耗什么呀？赶紧盼着生出来，生出来我们这孩子不会哭。 你说您着急不着急？ 哎呦，那是呼吸呀！ 啊， 不会哭没有气儿啊。 等会哭了吧？嘿，一宿一宿不带停的，你这。 照顾孩子是麻烦点， 再大一点到两岁了、我们的孩子还不会说话，多让人着急。 哎呦，可别是哑巴呀。 哎呦，急得我又赶紧是白天教晚上教，找人教自己教，慢慢学会了爸爸妈妈 挺好。 第三句又学了一句，亲你妈的，什么孩子呢、 你说你这孩子学哪句不好，非得学这句？ 这孩子学着快着呢， 不像话。 再大一点，到了三岁，该上托儿所了，我又得着急。 现在入托不容易， 我们家旁边这一托儿所，咱带着孩子去了，人家说你不属于这片的，不让进。 哦， 好说歹说，让我到工厂开介绍信来，说介绍到托儿所来。三兄噔回来了，到了托儿所这儿以后，把这情况一讲，工厂这事情一说，工厂说这种情况，托儿所先给工厂开介绍信，工厂才给托儿所开。哦，噔又回来了。到这边说工厂不给托儿所开，托儿所没有义务给工厂开。噔又回去了。工厂说死活也不给托儿所开。等我把介绍信开好了以后，我们那孩子六岁半了，我跟你讲。 这六岁半可就该上学了 啊！等上学时候还着急呢。 啊， 孩子生日晚八天，入不了学。 哎呦， 我还得解释呢。我说老师，我们那孩子那保胎药吃多了，要不然八月份就生出来了。这个。 哎，你跟人说这干嘛呀？这是 上了学以后一连串的着急。 哦， 一年级天天接天天送， 着急。 二年级上课不注意听讲， 还得着急。 三年级功课跟不上了， 着急啊。 四年级课外活动太多， 着急。 五年级学会逃学看电影， 着急。 到了六年级他又面临着考试， 考中学更着急。 哎呦，这孩子功课不会成天问我，你说让我多着急啊。 哎，你不会帮助帮助他？ 那我要会的话我还着什么急啊？ 啊，你也不会、 你可不知道六年级功课有多难。 怎么个难法？ 出了一道题 啊， 说有个大水池子，往里灌水，说开这个放水管的话48个小时给放满了、开这个排水管的话69个小时给排完了、问俩管子一起开几小时灌满这水池子，你这不吃饱了撑的吗？你说， 哎呦， 你说你国家水这么紧张，你灌水池子开排水管干嘛？你说这个 他那不是出的算术题吗？ 跟头把式的上了初中， 总算是没白着急啊。 咱想孩子上中学了、 啊、 中学生了，这回该不着急了吧？ 是啊， 到了初一，我们那孩子什么都没学会，先学会搞对象，给我带女朋友回来了。你说这小东西他着什么急？你说啊， 你这孩子也是随你啊。 没听说过我跟孩子他妈搞对象有这么着急吗？我们是初三以后互相写条。 行他这也够可以的了。你这孩子早恋了你怎么办？ 孩子早恋也是社会现象，不能打不能骂， 是 白事实讲道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掰着手指头说，磨碎了嘴皮子讲，深明大义摆明厉害。这么说吧，我看电影里八路军劝伪军投降没费这么大劲，我跟你讲。 好嘛，是够操心的。这个孩子通了也就好了。 好什么呀？女方家长找来了， 出事了， 堵门口训我。 什么事儿？ 你们怎么教育孩子呀？啊，年纪轻轻搞对象，勾搭我们姑娘，一天一天在我们家泡着，把我们家里冰箱东西都给吃了啊！我们给孩子姥姥预备了点玉米面，你们孩子出主意给熬粥喝了。唐老师，你听听，我们家缺棒子面粥吗？您说啊， 这孩子也是图个新鲜。 你说我着多大急？ 嗯， 往后数，考不上大学着急， 嗯， 找不着工作着急，找着了工作不称心，我又着急，都给他安排妥了、孩子也大了，一看要成家立业了吧？ 啊， 哎，他又搞不上对象了。他有对象着急，没对象我也着急。你说你小子学那本事哪儿去了？有能耐接茬糊弄人棒子面粥喝去你啊！ 行了，你就别提那个事儿了。 不提不着急， 嗯， 一提起来一脑门子官司。 得了，眼不见心不烦，你呀、躺下睡觉就不着急 了。什么睡？哎，别提睡觉。 哎， 提睡觉我也着急。 睡觉着什么急、 那天晚上刚躺下要睡觉 啊， 邻居二大妈喊了一嗓子，就这一句话。我一宿没合眼。 二大妈喊什么了？ 听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了。 你着急不着急？你说 这老太太就爱传这个。 哎呦，急得我哟，第二天赶紧到单位请假，到银行取钱，小推车平板车，我一趟一趟往家拉。 拉什么呀？ 油盐酱醋。 那拉一趟不就完了吗？ 那才哪儿到哪儿啊。你这醋我打了多少？ 多少 一洗澡盆。 哇， 酱油 多少？ 凉水缸。 哎呦， 花生油 多少？ 15暖瓶。 好 熟吗？ 味精 多少？ 八抽屉。 啊、嗯， 花椒面 多少？ 一大衣柜。 哎呀， 黄酱 多少？ 一被窝。 啊？怎么跑那里去了？ 酱坛子打了，全给我遮床上了。你说多恶心呢、啊、 你这要开油盐店呢？ 油盐店没开，小卖部让我给买光了， 他给报员了。 哎，咱想这么多东西放家里头，这回该不着急了吧？ 嗯， 等啊等啊，等了俩半月不涨价，你说你着急不着急？哎呦，急得我哟，成天我往物价局跑，我到那儿去问去。 嗯， 同志，什么时候涨价啊？我们大伙都盼着这一天呢。 什么？有盼着这个的吗？ 你这么多东西放我们家不涨价，光长毛啊！我得吃到什么岁数去？您说啊？ 我看这急啊，全是你自己找的。 哎，我把人小卖部买光了，街坊邻居还着急呢。 哎， 日久天长都上我这儿来了。哎，金师傅，家里吃包饺子，好几个礼拜打不着醋了，您给一碗，您有一洗澡盆呢。啊、这老大爷过来，哎，小季，大爷吃啊，凉粉，来来来，给弄两瓶酱油，你看。他吃凉粉，他要两瓶酱油，他也不怕吃了以后变咽巴虎，你说啊？ 那你怎么办呢？ 我也想啊，我不是开施舍棚的， 嗯， 多少钱买的多少钱卖，我开张吧，这样我赔不了多少。 你这办法不错。 第二天我刚想卖，二大妈又喊了一句话，就这一句话差点没把我给急死。 二大妈又喊什么？ 好消息，听人说了，由于季节不同，副食品价格呀 怎么样 下调20%， 我全赔进去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为您主持的百年笑声。相声作品就是需要贴近生活，需要相声演员把日常生活中点滴的细节变成一个个笑料。在平常人眼中很普通的一件事，到了相声演员的嘴里呢，就能成为一件非常有趣的事。这就是相声的魅力。姜昆和李文华的相声醉酒就是这样的一段相声。下边呢，我们就再来听一段姜昆李文华的相声小段醉酒，听完之后呢，接着和您聊。 问您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啊？ 您会喝酒吗？ 能喝点。 一顿喝个4斤5斤的。 哎呦，那可不行 啊！ 一两酒。 哦，对，酒要少喝。 就是 啊，这个老年人少喝一点酒，舒筋活血，促进血液循环。 哎，稍微有点好处。 不能多喝。 就是。 科学家讲过。 讲什么呢？ 酒里有20多种对人身体有害的物质。 哎，有好处的物质不多。 我们一些青年伙伴沾染上喝酒的这个习气， 那可不好。 哎呀，见酒就得喝，一喝起来就没命，喝醉了可就出洋相啊， 让人笑话， 那样子非常难看。 就是， 我遇见过一回啊。 是啊， 啊，我弟弟结婚， 嗯， 请了几个小伙伴们少喝那么一点酒， 嗯， 可就我一个咚咚咚喝起来没完。 哦， 喝的喝的喝的，你看都成这模样了。 什么样？ 你们都过来，过来向我靠拢。 好嘛， 别躲我，我根本我就没喝多。 那还没喝多 呢。你喝多了，人的都就那样了。 哪样？ 你我头脑非常清醒。 是啊。 那当然，你不信？你给我倒满了这酒。 嗯。 我拿鼻子一闻，我知道这是什么酒。 你闻闻这个。 对了。 嗯。 这谁不知道？这是好酒。 哎，什么酒？ 这是瓦尔特大曲。 完。有这种酒吗？ 你甭管有没有，我当你们大伙面，我把这酒我都干了。 你这不逞能吗？ 逞能了！你们几个人，你都我们看我就这么喝了。预备，哎，师傅， 干嘛？ 我跟你打听点事。 什么事儿？ 我那嘴在哪儿了？ 连嘴都找不着了。在你自己脑袋上呢。 哪个是我脑袋？ 全找不着。 你这儿脑袋那么多人。 这儿呢， 这就是我脑袋。 啊、对， 咱把它给弄清楚了。 干嘛呀？ 我好容易倒一杯酒给别人喝的不合适。得了，我当着面我把它干了的。 啊，干 这真是我的不因为我。 全倒脑袋上了， 一下就遮脑袋上了。 这酒喝的。 这时候那边过了一个年岁稍微比他大一点的青年同志，啊，拿着酒杯来劝他。 怎么劝的呢？ 你看他这么就过来了。 哎，兄弟，兄弟，兄弟，你这干嘛呢你啊？啊， 这更厉害。 人家都在这儿喝酒来了，你呢？你往这洗头来了？你别吐在人家这新房里头，让人讨厌。 这倒应该注意。 不是，你年岁小，大哥给你出一个主意。 什么主意？ 你盖上盖。哎， 什么叫盖盖？ 桌子上面不是有丸子吗？啊，你吃一丸子堵嗓子眼儿，不盖上盖 儿。哎，那叫盖盖。 这个，哎呦，大哥，你还真行，还行，我盖上盖儿，我来吧。行，大哥还真盖上了。 什么滋味啊？ 就是有点喘不上气儿。 那玩意儿是噎的。 行了，兄弟，你不是盖上了吗？我也盖上了。我来这四斤丸子。哎， 他干嘛要那大的？ 我这嗓子眼比他憨点儿。行，兄弟，我也盖上了。咱们给新娘子敬酒去啊、嗯！ 还敬酒呢！ 看人家这小江他们家可真不错。 怎么了？ 这个房子你看收拾的四百落地的， 洗房子， 连人家这地板都跟别人家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你看人家这地板，那人家得堂皇子，你说？ 你喝晕了。 都说他们家地方小，谁说的？ 这不叫一间房吗？ 一间房，人家这里这不还有一套间呢？ 哪有套间？ 这不是。哦，这是大衣柜那镜子。 哎，什么眼神 儿？一看就，哎呦，新娘子您好，新娘子，我们哥俩给你敬酒来了。您无论如何，你不是，那新娘子，您甭管这他肚子里边的事儿、啊、我们俩是给您敬酒，您无论如何。有点意思是吧？今天的不演。 还是吐了， 一张嘴就吐了，这一吐我吐了人新娘子一脖子呀， 多恶心呐！ 把这个新娘子给气的，大哥你们喝就喝一点吧，怎么能喝成这个样子呢？真是的，不让你们喝不好，一喝不是吐人家，这哎呦坏了！ 怎么了？ 这怎么还一丸子呢？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姜昆、李文华的相声《醉酒》。不知道您在听这段相声的同时，有没有着急知道醉酒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如果没有着急的话，那您就是从今天的经典名段着急中领悟到了其中的道理。 青春的岁月，我们身不由己，指引着胸中燃烧的梦想。青春的岁月，放浪的生涯，就任这时光奔腾如流水，体会这狂野，体会孤独，体会这欢乐，爱恨离别，体会这狂野，体会孤独，是我完美生活。 们身不由己，指引着胸中燃烧的梦想。青春的岁月，放浪的生涯，就任这时光奔腾如流水。体会这狂野，体会孤独，体会这欢乐爱恨离别。体会这狂野，体会孤独，是我完美生活，是你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唇齿牙喉舌，哎，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紫竹底干板细磨琥珀石下尖中间透地花葱。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笑星风采。 相声人生，许多相声表演艺术家能够成功，都得益于从小就受到了相声艺术的熏陶。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也是一样。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您的老朋友红九。在今儿的相声人生中啊，我们就开始以马季先生的一作《一生守候》为线索，为您讲述马季与相声的故事。今天呢，就来说说他从小是如何开始受到相声艺术熏陶的。在马季先生所著的《一生守候》的开篇，他这样写道：我出生在北京，原名叫马树怀，追溯与相声结缘的缘由，要从我的一位小学同学说起。他和相声的结缘为什么要从自己的小学同学说起呢？咱们还是来听听马季先生自己是怎么说的吧。 所以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班的一个班长叫吴长坤，这吴长坤呢是常家的亲戚，他们管他叫小舅是什么。这个人呢，他呢天天下课之后要上西单商场那启明茶社帮忙去，帮忙收牌。那启明茶社呢是听相声收牌，进去按现在的钱说啊，一块钱买五个牌，现在一块钱也不值，十块钱 十块钱买五个小盘。 由于吴长坤放学后到启明茶社帮着收牌时啊，都带着自己的小伙伴马季，因此呢，马季也就有了接触相声的机会。吴长坤总是会把马季安排在自己所管辖的范围内，这样方便小哥俩交流。同时呢，马季听相声也就可以不要牌了。马季自打第一次听了相声，就被他深深迷住了，心想啊，同样一件事儿，别人说着不逗，到他们嘴里怎么又那么可乐呢？这真叫能耐啊。从那时起啊，相声演员在马季的心中便有了崇高的地位。按今儿的话说，他们俨然成了马季少年时代的偶像，越听越爱听，越听越上瘾。渐渐的，马季不等吴长坤带着去，自己就跑去听了。可这么一来就得自己买牌了，可钱从哪儿来呢？听马季先生的好友赵连家老师一说，您就清楚了。 马季从小就喜欢听相声，他小时候家境很贫寒，西直户呢有个大冰窖，人家来拉冰啊，打冰块的时候啊，就拿大层大冰块崩出了些碎冰啊，他捡一点，拿着小篮儿，搁上拿手巾蒙上盖上，再拿这个冰壶去卖了，卖成钱到启明茶社听相声。 听了一段时间，马季对台上演员们所说的卖布头、拉洋片、对春联等段子都相当熟悉了。但他还愿意不厌其烦地去听，爱相声爱得简直都着了魔，甚至还因此挨过骂呢。这是怎么回事？听完了马季、郭启儒合说的传统相声对春联，红酒再来告诉您。 你看我这人了没有？ 怎么样？ 最喜欢对对子。 哦， 哼，最近我在家里搜集到几副绝对。 绝对？ 绝对你懂吗？就是有上联没下联，谁也对不上来。 嗯， 这几副对太好了。 哦， 我走过多少个城市啊，南京、上海、广州、四川、重庆，连山东省曲阜县孔圣人的老家我都去了。 干嘛去了？ 找文人大文豪，让他给我对这下联啊。结果一个对上来的没有。最近我准备登报。 干什么呀？ 征求下联。 哦，要征求下联。 哎， 那么您这个对的是什么词句？ 干嘛？你对啊？ 我不是要对呀、啊，我可以听一听。 你听有什么用啊？ 啊， 那些文人大文豪都没对上来，就阁下您还对呢？ 这话可不能那么说呀！ 啊， 绝对要是遇巧了啊，也可能对得上来。 是这么说？ 哎， 好好，我说一说，让你听听。 可以。 你可别胡对啊。 那不能。 哎，你不明白地方你就问我。 当然了。 你听这衣服啊。 您说。 买卖兴隆通四海。 好。就这个呀。 啊。 嗯，这词句倒是高啊。 你对不上来啊。 我能给您对一对吗？ 可以啊，我这正找不着下联呢，你能对就对啊。 可是对的指不定恰当不恰当。 你对吧，没关系、啊、 您那个是什么词儿？ 买卖兴隆通四海。 我给您对财源茂盛达三江。 哎呀，圣人呐、啊、 哎呀，那我可不敢当。这个也不是我独出心裁呀、 啊。嗯， 是我们对过那煤铺啊贴这么副对子。您一说上联，我把下联想起来了。 啊，你再听这副。 还有 根深叶茂 本固之荣。 嗯，开市大吉 万事亨通。 你再听最后这一副。 您说 忠厚传家久 诗书记事长。 我完了 啊。就这个呀？ 嗯、 啊，这叫绝对啊。这满都是对子本上的。这个 不是，这是跟你开玩笑的。 你这不起哄吗？ 哎、我真喜欢对对子。 那么你懂得对对子的规矩吗？ 那我懂。 哦， 对对子讲究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清，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对万事亨通。 你听，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您再听这个 萝卜 萝，我还没说呢， 我先说下搁着。 这位急性子，马牙枣， 大萝卜。 我这是仨字了， 是我这仨字大萝卜。 哦，那我要四个字呢？你好大萝卜。我要五个字呢？你好大个儿萝卜。您这一筐子萝卜全卖给我了。那对得上吗？ 哦，这不行啊， 这不行。 你那是什么？ 马牙枣。 马牙枣，我给您对羊蕨葱。 哎，我这马牙， 我这羊蕨， 我这枣， 我这葱。 行，我还要加字儿， 我还能添字儿。 马吃马牙枣， 羊啃羊蕨葱。 我这吃， 我这啃。 我这个马牙枣是八月当令， 我这羊蕨葱是二月当令。 嗯， 二八月春秋啼，虽不种不远矣。 嘿，这份酸呢。 怎么样？ 行，您来听这个。 你说你的。 山羊上山。 哦，两头山。 哎，那个山羊啊，它上山了。 我给您对水牛下水。 哦， 两头水。 哎， 我这牛下水了。 行，我还要加字， 我还要添字。 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脚。 碰这脚了啊？ 哎，不，鸡脚。 哦，碰鸡脚了。 哎， 水牛下水，水没水牛腰，没腰了。 嗯，我还能加字儿， 我还能添字儿。 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脚。 嗯，这是怎么回事 啊？碰疼了。 水牛下水，水没水牛腰。哞 咩 哞 咩 哞， 咱们这到屠宰场了。 谁让你叫回来了？ 您听这个， 您说， 三塔四前三座塔，塔塔塔， 五台山后五层台，台台台， 嘿，开戏了。大大妈大模大样骑大马， 老姥姥老夫老妻赶老羊， 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妞妞轰牛，牛拧妞妞拧牛。 姥姥喝唠唠唠，姥姥唠唠。 舅舅驾啾啾飞，舅舅啾啾。 这是绕口令啊！ 你说什么，我就对什么。 哦，是这么说？ 那是啊。 我要说南， 我对北； 我要说东， 我对西。 我说上， 我对下。 您听这个， 您说， 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我说你怎么都给占上了？ 这叫抻了抻了你。 哦，抻了抻了我。 哎， 好，你听这下联，前车后辙，两轮左右走高低。 哎。你这对得上吗？ 对得上啊。 我是北雁南飞， 我这是前车后辙， 双翅东西， 两轮左右 分上下 走高低。 嗯， 高低即是上下，上下即是高低，这叫虽不重不远矣。 是，你就甭穷拽了。 怎么样，告诉你，这叫对你客气，懂不懂？ 客气。 哎， 那您甭客气了，啊！您听这个，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基浅。 哦，听下联 说， 林内竹笋，嘴尖舌巧，腹重空。 哎，行啊， 行啊，你只要能出题，我就能对句。 怎么？我能出题，你就能对句。 哎， 好大的口气呀！ 口气呀！ 那好了，你听这个，

在你我不经意之中，最美好的一失落。当浮云拒绝了阳光的问候，还有多少温暖在你的心头？开始